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谈五根五力里面的性根性力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用这么多时间来探讨？实在说，它对我们本身的关系太大了。事出世间法，成败的关键都是在信心。所以信心不能够建立，可以说是一事无成。我们修的是净土法门，净宗的三资粮，第一个就是信。那么一直到往生极乐世界之后，还要从无根无力修起，你就知道这个课题是多么的重要。你看看罗什大师译的这个《弥陀经》，给我们说明在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修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么由此可知，前面三颗一定是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完成。这很显然的说明，没有前面三颗的基础，往生是不可靠的。所以人真正念佛往生，决定具足四念处、四真勤、四如意足。我们前面讲过，四念处是看破，四如意足是放下了，四真勤是断恶修善。我们不在这上下真功夫，念佛不能往生。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待业往生呢看得太容易了。祖师大德说这是易行道，易行道是跟其他法门比较容易，它是最容易。你要过分把它看容易了，可能你这一生就耽误了。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去学习。偶业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啊，印光大师的赞叹是正确的，丝毫不过分呐。第一个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什么呢？相信自己有佛性，相信自己能做佛，这头一个条件。自己不相信自己能做佛，那你决定成不了佛。《三字经》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中国从前三四岁的小孩就开始念了，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这个性本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信自己能做佛。佛是性本善啊。头一个就给我们了信心了。 我们可以做圣人，可以做神人，可以做佛，可以做菩萨。那你不做，那就没法子了。所以信心从这里建立的。然后你再想想中国过去的教育，是全世界无与伦比的。叫小孩什么？第一句就要教你这个，叫你牢牢记住。你为什么会变成不善呢？底下就说明它产生变化了。信相近，习相远啊。信是本性的，众生跟佛是一样的，没有两样啊。习惯呢，就距离远了啊，就那个习性。古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叫习性。你常常跟圣人在一起，你就会成圣人；你常常跟恶人在一起，你就成恶人；你常常跟邪知邪见的人在一起，你就变成邪见之人，就这么个道理嘛。所以昨天你们同学有个问题问得好，大家现在都有电脑，天天在网络上，网络里面东西非常复杂，换一句话说，设法界的缘都在那里头，就看你亲近哪一个，这里都有佛，有菩萨。也有妖魔鬼怪，也有地狱畜生，看你自己亲近哪个嘛。你每天只开一个门，学佛，你笃定成佛吧。除了学佛之外，你还要亲近一些妖魔鬼怪，你就肯定成不了佛。为什么呢？你的烦恼习气很重，妖魔鬼怪能投你所好啊！有很大诱惑的力量啊，你决定会跟他走。跟他走，走到哪里呢？走到地狱啊，走到恶鬼畜生啊。善道决定没有你自己的份呐，都在你的一念信心。你这信心重不重要呢？我在讲经常常奉劝诸位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没有这个基础，你想不受社会呀这一些邪知邪见邪行的诱惑，恐怕没有人能做到除非你是佛菩萨再来的你要不是再来人，你能逃得过魔掌？没这回事情你决定会堕入魔道。因此教学是救度一切众生最好的手段这三字经开头都说苟不教性乃迁你要不以圣人之道佛菩萨之道教他，他决定会变迁他会在社会上随波逐流我们今天善根并不是很深厚真正深厚的善根目不施邪思而 不听恶言，他真能做到啊。我们今天做不到啊。啊，越是邪恶的谣言，还越喜欢听，不但喜欢听，还打听，还往里面钻。从这里看的是，就了解这个人没有善根。啊，走的是邪道。居立儒家最低的水平，君子相去都很远呐。啊，你看看儒家教学的标准，君子绝交，不出恶言。啊，这是两个朋友意见不合翻脸了，断交了，但是决定不说人家一句坏话。儒家最低水平的君子现在世界上没有啊。啊，为什么儒家这样叫人？维护社会的安全，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了不起啊。啊，不出恶言，功效就这么大。啊，这个恶言造谣生事，小的破坏人家庭，叫人一家不和；其次呢，破坏团体。啊，团体不和。如果是佛教团体呢，他的罪呀，他将来决定堕阿鼻地狱。啊，为什么呢？破和合僧。这是忤逆实恶之罪呀！啊，你们去读《地藏经》啊，《地藏经》大家念得很熟啊。啊，我们过去讲过的这个《发起菩萨制药经》啊，大家都看过。啊，忤逆罪，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活合僧。这个五条是阿鼻地狱的罪业。哪有一个是头脑清楚、稍稍有智慧的人肯干这种糊涂事？地狱很容易进去，出来太难了。啊，这个团体里面分子再不好，他的事情，个人因果，个人承担。我绝对不说一句话，啊，跟我没关系啊。我不造这个业，我们要相信佛这个教训。啊，为什么别人造不善，我要把他们的不善放在我心里，把自己的心变得不善了，这个损失太大了，这是世间最愚痴的人。啊，佛在《十善业道经》一开头就教导我们，还特别特别说给同学们听呢，费了很长的时间呢，啊，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佛这一句话重要，要养自己纯善之心，啊，不要说别人的过失，我们不能说，不能把它放在心上。换一句话是，任何人的过失在我心理上不露痕迹，这个人成功，这人是大善人。啊，为什么把别人的过失放在自己心里头，把自己的心搞坏了？啊，自己的心就像一个很清净的容器呀，里头装了 装别人的垃圾，你说冤不冤枉？啊，把这个世间一些不相干的人，他造的一些罪过是非，装到自己这样清净容器里头，自己的心变坏了。这种人这是糊涂到所以然了。啊，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呢？可怜呢，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人教导他。啊，今天我们能接受到圣贤教育，啊，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但是有没有效果呢？很难讲。啊，为什么呢？外界的污染太严重了。啊，这个外界的污染呢，我们今天处的这个时代啊，比过去严重啊，千倍万倍都不止啊。啊，古时候不要说很久了，100年之前，社会风气都淳厚啊。啊，50年之前，我们到台湾，台湾人民淳朴啊。啊，我们出到那边，有的时候找朋友，不知道路，啊，像路边小贩摆摊子，小贩问路。人家很热情，把生意放下来带着我们走啊。普遍都是这样的。现在你去问个路的事，人家理都不理你。啊，嫌你麻烦，嫌你啰嗦。风气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社会，自己能把持得住，你的善根非常深厚啊，啊，绝不是普通人呐！啊，那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那个熏习啊，我自己就是个例子啊，我也不是善根很深厚的人呐，我能够培养，不会被这个社会恶习气所沾染啊，那是我自己发心呢，在李老师那里住10年了，他要求我遵守他的教诲5年，我加上5年，我跟他10年，10年砸下的根呢，啊，我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辨别是非，我有这个能力啊！啊，所以才能保住而不被污染。啊，心地一天比一天清净。啊，这个我想有心的同修能够体会得到。从哪里体会呢？从我的言行当中体会。啊，你看看我天天所说的，我所作所为的。啊，你看不出来，体会不到，那是你没有这个学问。啊，你没有良知良能。这十善业道经，我跟诸位讲，这是行经呐，啊，经有4种：教理、行果，啊，这是教我们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啊，修行里头最重要的是要修口业，啊，你看看《无量寿经》讲到这个善护三业，把口业放在第一条，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啊，通常一般都讲身口意呀，无量寿经是把口身意它这样排列的，这个里头用意很深很深呐、啊。 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与实相相应，你才算是善人。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常念善法，啊，心善，思维善法，思想善，观察善法，行为善，啊，这才做个纯善之人。啊，是我们修身养性的大根大本。我们从这里下手，啊，离开十善，决定堕三途。啊，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纯善的心去做。好，今天时间到了啊。